随春去春回，与君双飞，你却只能留一夜，任心思流泪，流到我心间是泪。爱一回，痛一回，离别难叫长春夜。蝴蝶为花醉，花却随风散飞，我的心那么给，却将你当宿醉，两人换不回，回到我梦的轮回，恨一些，恨一些，却始终不肯后悔。蝶儿蝶儿满天飞，桃花不谢不会飘雪，蝴蝶恋完美，却随春去春回，与君双双，你却只能留一夜，任情似流水，流到我心却是泪。爱一回，痛一回，离别难叫长春结。蝶儿蝶儿满天飞，终不能后悔。蝶儿蝶儿